元首通华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赵立坚又说，中方在涉疆涉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敦促美方停止插手香港事务。日本东京都再多304人确诊新型肺炎，累积感染病例有114840宗。东京都过去一星期的平均感染人数和对上一星期差不多。对于欧盟将疫苗出口管制延长，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记者会表示，会竭尽全力确保欧盟向日本供应疫苗的稳定性，又说至今为止所有向日本出口的疫苗申请都已经获批。另外，承包阿斯利康疫苗部分生产工序的日本药厂已经展开工作。阿斯利康药厂表示，在获得日本政府授权之后，将会立即提供疫苗。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同时，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晚间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9点，跌645点，成交金额22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7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0.5元，跌30元；小米集团22.75元，升9毫；美团333元，跌11.6；阿里巴巴226元，跌6；京东集团343.4元，跌咗17.4；快手304元，跌3.8；中国平安97.1元，跌2元；中移动52元，跌1.35元；友邦保险96元，跌5.4；港交所453.6元，跌7.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824，瑞士法郎8.339，澳元6.018，加元6.182，新西兰元是5.578，欧元9.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17点，升506点。港金现价报15830元，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11美元，卖出170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 之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石硖尾的耀東街有臨時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7點耀東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一段是臨時封閉的，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去深水灣，彩虹道著陸街去旺角，3號幹線7號碼頭去荃灣，荃灣惠泉路體育館去石圍角，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元朗朗平路去朗平，以及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錦田。最後駕車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點31分，而聽朝的日出時間就是早上的6點34分。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我想将陈奕迅的今日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尋日已經過去，只有把握今日，就等於為明日做好準備。 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懷著樂觀總有轉機。今天珍惜今天，同凝望我心所愛的你。我已彷彿會飛。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爱要及时，一齐用音乐向所爱嘅人告白。浪漫旋律，写出一段段爱情故事，表明心迹，用歌曲代替拥抱。3月14日，白色情人节，下昼4点到5点，天空海阔白云号，告白短曲《白色情人节》音乐特辑。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德文学校的中五级学生史维奇，可以叫我 Suzuki 的，我现在15岁。因为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是很有兴趣，今年就很荣幸可以在粤旦古今向我最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致敬创作比赛入面的古人日记部分获得高中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星期五的苏东 music， 点样想讲英文，但系又讲唔到，系咪？ 系啊，就一粒尾啊，我就只能够音译啊。 翻嚟骚动音乐，有咧今朝同我讲话，好早起身啊，几点啊？十点啊？十点啊？我都已经翻咗两个钟工嘅休个性啦，同埋仲有咧，到星期五啦，心情就会特别好嘅严劲啊！ 哇，好值得高兴啊！ 使乜讲？ 你有心情好就好啦，你开心我就开心啦。 咁你开唔开心啊？今日十点起身，你话咁早唔惯添？ 会啊。是啊，即是你十点起身去到三四点呢开始眼瞓㗎 啦。你个生命力都有啲短暂。你令我諗起嗰啲呢之前电心嘅广告。我唔知而家仲冇电心广告啦，好少见啦已经。啲电心广告就好鍾意讲呢咩自己嗰粒电呢就可以用好耐嘅，即係好成日摆隻兔仔呢咩其他牌子嘅嗰隻兔仔就好快冇电啦。咁你摆到明系其他牌子嘅嗰 啲 兔仔。 嗰啲咁快就冇电啦咯咁样。 冇啦，咁但係其实而家都系好精神嘅，我觉得。唔知咩开咪就好精神好兴奋啊。 Yeah, 迎接 Happy Friday! 系啊，因为一阵你有快递俾大家睇下嘛。 系啊 ,EDM 快递啊。多谢听众赐予嘅呢个名字啊。 系啊，恭喜晒波城可以做地主啊。 系。 喺香港有快递。喺香港有快递真系好难啊。 EDM 快递。 EDM Friday 啦。咁你头先我就问波城，我话你有冇认识一啲人呢系你即系估唔到佢而家会变成咁㗎咁样啦。咁我以为你会讲你自己啦，我都估唔到我细个咁靓仔而家大个会搞成咁啦咁样。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我甩头发。 你想 点解我老豆唔系李嘉诚咁。 但其实我想讲的不是这些人。嗱，我以下形容的是我身边一个真实的个案啦。咁如果呢咁多位听众朋友你是有呢这些咁嘅故事的话要做乜嘢啊？冇错，要 inbox 骚动音乐的 Facebook 或者 IG。 有谁冠名的环节等緊你哋。 长期等緊大家吓。咁呢嗰、那个惊喜的位呢是你佢细细个的时候你认识嗰个人。你断估唔到佢大个呢会变得同佢细细个呢争咁多。咁、我讲的是我细细个的时候一个中学的同学。即女仔呢嗰个年代都系贪靓嘅。即同埋我嗰个年代开始流行嗰种密不透风嘅齐音刘海。齐音系、即系齐音。系密不透风啊，有一段时间流行巴曲㗎嘛，要有间曲㗎嘛。 系再前期啲。 系啦，我嗰个再前期啲嘅系要密不透风。 系咪即堂妹有流过嗰、那个。 系啦，好耐之前堂妹都系兴嗰只。咁、以前咩杨丞琳嗰啲都试过梳嗰啲嘅。系啦。咁咧，我嗰年代密不透风嗰个最重要嘅问题咧，就系你时不时就要攞个梳出嚟梳。 哦，系啊，系啊，随身带住噶。 系啦，好多女仔就随身有块镜啦，有个梳仔啦，咁随时咧都攞出嚟梳，确保自己嘅齐音系密不透风嘅咁样啦。咁我想讲嘅呢个中学嘅女性朋友，佢就系一个咁样嘅女仔，即系周围只要有镜有嘢反光啊，佢地下摊水啊。佢都會攞把梳出嚟，確保佢個音密不透風啦，咁樣。咁你見到又係即係譬如其實唔係大奸大惡嘅，就係嗰種唔係好中意讀書嘅同學咯，學生哥咯， 可能曳啲啦，或者 係啦，喺老師眼中就係懶啦，唔中意讀書啦。咁其實我覺得身邊一定會有呢啲人嘅，但係其實佢可能對於佢自己人生都好有要求，都好有安排嘅。咁可能放學就係即刻翻屋企換衫，咁就會出去翻兼職。 哦，原来出去影贴纸上 都系噶， 即系嗰个费，我谂起 都系噶， 系即系一定唔系温书，唔系读书， 唔系读书，系出去做兼职啦。咁做完兼职之后，啲钱可能就系攞嚟买护肤品、化妆品。佢嗰阵时已经识得即系点样玩 gel 夹啊！即系我同你玩嗰啲，其实都系佢教我噶。系啊，擦到五只手指只只唔同色，有个好似演唱会咁嘅灯咧，舞台嗰啲咧都系佢玩剩嘅。其实系、 就问佢借啦。 系啦，都系呢啲咁嘅人嚟嘅。咁然之后你又见到佢即系可能第二日朝头早翻嚟抄功课啊，我都借咗俾功课俾佢抄好几年噶咁样。咁其实你问佢人生目标可能系即系嫁个令佢好稳阵嘅老公，咁享受呢个做少奶奶嘅生活，咁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噶，即系会有啲女仔嘅谂法系咁样，而且我非常之欣赏呢啲女仔，因为咩啊？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啊嘛。 啱， 我三十岁我都未知道自己想要啲咩。 你睇下人哋， 系啊， 有家庭有剩咁样几开心啊！ 系啦，咁话说咧就系嘅。因为新年嘅时候冇拜年啦，反而系新年之后十五之后，我哋先上去佢屋企食饭啊，打咗个边炉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呢、这个世界太诡异啦、这个变化。因为佢而家有两个小朋友啦，有个哥哥同埋细妹，咁、中间相差两岁到啦咁样。 OK， 佢变咗怪兽家长啊！佢嗰种怪兽家长咧，系你知而家小朋友用 Zoom 啊嗰啲啊嘛，要上网学习啊嗰啲啊。佢系会咧，真系坐喺个隔篱咧，望住个小朋友有冇唔专心啊， 有冇开咗其他嘅网页嚟玩啊？有冇唔认真做功课啊？佢系会真系攞住个擦胶帮小朋友擦咗嗰啲写得好唔靓嘅嗰啲字。佢话呢咁靓，我唔会俾你攞出嚟交功课噶，即系咁样、啊。 哇！ 跟住然之后咁上完 Zoom 啦，即系我哋喺出边，我哋自己倾偈啦，咁样。咁佢就上完 Zoom 之后，佢就送嗰个小朋友入去自己间房度，间屋都大噶吓。咁入去自己间房度做咩咧？拉小提琴啦。跟住我哋就喺个小提嗰、那个走音嘅小提琴嘅伴奏声当中，即系其实都真系几难听，一路一路喺度倾偈，跟住一路一路练啦，跟住练练下之后佢又入去，我要睇下佢练成点咁样嗰啲啊，哇！我就话你有冇同你个仔讲，其实你阿妈读书嘅时候系咩样啊？你而家凭咩咁样要求你个仔啊？ 你啊，作为呢个小朋友嘅姨姨啦，叫做 契妈， 契妈应该入去静鸡鸡同个小朋友讲。你阿妈当年喎，佢唔系咁噶。下次试你阿妈逼你做啲嘢嘅时候，你问翻佢当年系咪都系咁啊？佢肯定哑咗。 最好笑系咧，佢真系会对住个仔讲大话噶。妈咪细个写字好靓啊吓，咁样。跟住我哋就有其他啲女仔好细声咁样面佢啦，就话梗系靓啦。我好少睇阿妈写 字噶嘛，所以都唔写字。你应该储起佢以往嗰啲黑历史攞出嚟咧，俾啲小朋友睇。 储唔到，佢都唔多时间留喺学校。所以嗰时我哋都觉得，即系人大咗或者个变化咧，系令你觉得哇， 好嘢好嘢啊！ 鼓励唔到啊！ 真系跟得妈咪啊！呢啲真系佢可以跟住佢上台， 啊、 自己当年肯定唔会坐喺度咁耐 啊！佢自己都唔上台，依家陪个仔上堂陪到咁嘅样。嗱、啊，所以其实我想讲嘅嗰啲诶细细个嘅唔同，同大大个咧嗰阵时嗰强烈嘅对比啊！即系你估唔到佢大个之后会变成咁嘅故事。有谁冠名？有谁冠名？烟博所地啊，无论是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 系啲好大变化，你啲同学 系吓亲你啊！直情 我嗰时都有一个同学嘅，而家都仲有见面嘅。以前咧，先讲中学，佢系啊，我哋学校咧所谓嘅曳咧，其实唔会曳得去边嘅，因为我哋升中嘅时候，学校呢个简介就系校风淳朴咁样，所以所有嘅曳都唔系真系想象中嗰种，系啦，即系叫做把口衰少少啊，恶少少咁样，即 系 都会读书嘅都咁。咁啊，呢一个同学咧就黑黑实实啊，细细，即系都矮细嘅咁，咁啊打篮球劲嘅。 佢系咪会俾人叫花名叫朱古力波嗰啲小小嗰啲朋友嚟？ 我冇啊，佢个花名系只狗名嚟噶，因为佢跑得好快，成日大家嗌佢。哇！佢又跑到陆运会嘅时候，大家就喺隔篱嗌佢。 喂，你哋可唔可以尊重一下啲朋友嘅特长啊？真系。 譬如如果佢个名叫拉西咁先算啦。哇！拉西去啊！拉西神犬拉西咁。 佢啲咩 Lucky Go Go Go Lucky Go？ 佢就系呢个名。你明点解啦？ 我明啊，因为一个。 本身唔谂住透露，但你讲中咗，我都无谓欺骗大家。Exactly 就系呢个名啦，咁 你就知道我哋呢一代系分享紧共同嘅回忆嘅，就系所有跑得快嘅同学，我哋都会叫 Lucky Lucky Go Go Go Lucky Lucky Lucky Come Lucky Come 咁你明成个画面出晒嚟啦，你明点解我哋咁样叫啦？ 系 咁，因为佢系所有时间，即系除咗 同所有叫 Lucky 嘅朋友道歉啊吓。 系我嗰个 friend 啫，咁所以其实上堂时间以外，咁佢都系去打波啊，成嗰啲咁。咁係好動啲嘅，咁嗰種曳啦。咁喺以前學校佢即係假設佢個中文名就譬如波成咁啦，啲人唔係叫佢波成，叫星爺， 哦、 即係會加個爺字喺後面，有曬嗰種輩份，有曬嗰種威嚴啊！你係唔會好地地埋去咧？即係叫做整蠱佢啊，或者搞佢嘅，因為佢一定係還擊嘅。嗰種咁啊，中學階段係咁樣，係好好動，好好active 嘅，然后去到大学嘅时候咧，佢就再更上一层楼啦。去到大学嗰度系做嗰啲可能一啲团体嘅学生代表，带住嗰啲新生咧就去认识校园啊，或者系代表自己嘅学院、学系或者书院咧去同其他人哋去做 battle， 佢系企前面嗰啲嚟嘅。 坦白讲就玩得再癫啲、再出位啲啦。 冇错啦，大家睇佢头嘅。系啊，喺嗰个校园里面咧系好有声望嘅咁样。 要将个头染到五颜六色啦，即系惊人哋见你唔到啦。 冇错啦，加上个黑黑实实嘅身形咧系好有威严嘅，你唔敢即系行出街你都惊佢嗰啲嚟嘅。咁然后佢毕咗业之后，佢去咗做老师。我哋听到嘅时候咩话？你做老师？你教人？你自己都未学好，你自己都未搞掂。 同埋，我想话以前喺学校最令老师头痕嘅就系你，你而家凭咩入去谂住制服嗰班学生啊？请问 好唔衬佢咯，我只能够话， 明啊！ 任何人有志向系能够成为老师， 啊、 只不过喺我哋认识咗佢咁多年，觉得佢同老师呢个职业咧实在太唔匹配啦，咁样。 系啊，因为佢不嬲都系即系同老师个感觉上系相冲噶嘛。 系系啊，咁佢初头入去嘅时候都会教，譬如 PE 咁样都好 make sense。 教体育， 咁样好似佢加入咗啲训导组嗰啲咁啦。 好识啊！你边个学生喺佢喺咁喺佢面前大细声啊？ 都系噶。即系最曳，只能够系我，冇人可以曳过我嗰种感觉。 全校啊，系得我同校长最曳嘅咋，系啊。 所以每次聚会，大家倾偈，咁佢癫起上嚟啦，或者咩都好，佢话你平时对住你啲学生系点样？我哋真系想象唔到咧。系啊， 好痛苦啊。 佢话咩啊？咪话佢咯。咁即系嗰啲 嚟嘅。明啊。 系啦，好有趣嘅，我觉得呢、這、一个你联想唔到，即系其实我对于我啲朋友嚟讲，个个都话联想唔到我做电台，因为不嬲以前系嗰啲即系鹌鹑仔啦，而家其实都系老实讲，咁又唔系讲好多嘢嘅中学阶段咁，点解佢可以做一份工系 keep 住讲嘢嘅咧？有一啲嘅auntie 都系嘅，见到青春期嘅我啦， 系 比较内敛啲， 系 咁，所以去到做一个职业咁多嘢讲，平时去你屋企拜年啊或者见面食饭，你都唔讲嘢嘅，你识讲嘢嘅咩？ 而家同佢讲，阿姨啊，我而家讲嘢要收钱嘅，所以啊，嚟啊，利是封大封啲，你想听我讲咩都得， 即系咁样咁、 啊、 样样咯，有呢个咁嘅对比咯，我觉得。 所以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我哋身边一定有啲呢啲好神奇嘅同学嘅、 嗯， 神奇嘅朋友或者神奇嘅同学啦。所以啊，而家公开揾呢啲人出嚟、 嗯， 我哋一齐倾下偈。最中意揾呢啲故事嚟听下噶啦，即系好中意听呢啲好大对比嘅故事啦。就系无论 Facebook 或者 IG 都可以揾骚动音乐 inbox 我哋你嘅故事。有谁冠名等紧你赞助故事俾我哋啊？ 佢哋几个我都觉得似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比较跳脱啲嘅男仔。咁大个咗之后咧，应该系会执得好正行出嚟，跟住见大家咧，彬彬有礼，啲 auntie 好中意好斯文嘅男仔。 系， 佢哋系 Pixel 啊。 不想太有礼，再见站那天过分文艺，技术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到冬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问网络教主也甚无谓责备评论为错关系心思要有细没怀疑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未实现事太多现实没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尽快松绑，头头晕晕冒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时像有点实质，迷迷晕晕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不想太节制，面对逆转都继续前卫，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国际，任四面八方如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现实没教学，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冒冷汗，世界快曙光。像有点实质，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Yeah， 话你后勤咪几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让梦最到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失意，没有位何时来来回回十二万转。 听个 Pixel 嘅派台作品 Braceless， 我星期有一个嘅女仔朋友，咁佢嘅情况系同你啱啱讲你嗰个 friend 咧，完全调翻转。佢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都系成日都系话，我要揾一个好有钱嘅男人，然之后养我，我要目标系做少奶奶咁样样嗰种嚟嘅又系。然后去到今时今日，佢嘅事业咧系好好嘅。佢系一个职场上嘅事业型女性，佢完全系做唔到或者接受唔到自己系唔做嘢，摊喺度会觉得自己个人好似好废咁样样。 啊，咁都好啲啊，即系你见到 系向好嘅， 系啦，因为我觉得两种心态冇唔同嘅。如果问题就系当佢发现佢自己接受唔到自己唔翻工，感觉上好似好废，咁佢咪俾心机翻工啦。最惨好似我呢啲，我心入边依然相信，或者依然好希望我可以做幸福小奶奶，但系我突然发现，诶、欸，我冇呢个能力，于是乎我唯有夹硬逼自己翻工。 因为你 系 option free， 你一路都话想做，而而家如果有机会，你都真系会做。 系啊， 但系你就系冇呢个机会。 就系冇呢个机会。不过咧，我有俾心机翻工嘅机会，虽然我内心几咁想翻工都好。因为得一个选择就是俾心机翻工养活自己，于是乎我而家好俾心机翻工。 呢个世界好得意，你越俾心机翻工，呢一个小奶奶嘅呢个生活就会距离你越嚟越远。 因为有冇呢啲啊可以分享嘅故事俾我哋？骚动音乐Facebook 或者 IG 揾。我伤心事嚟噶，你可唔可以唔好笑得咁开心啊？邱国正，有啲同情心啊！ 苦笑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4宗系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当中好多同西营盘 Ursus Finis 群组有关。新增確診個案有47宗，涉及 Ursus Finis， 患者包括40名顧客。這個群組至今有64人染病，包括7名員工、50名顧客和7名密切接觸者。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Ursus Finis 傳染源的傳播源頭仍未清楚，部分人並沒有病徵。至今这个群组有360人送往检疫中心，450名紧密接触者要检测。他又说当局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全港健身室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4日前接受检测。政府今日起再收紧健身中心的防感染措施，任何人身处健身中心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佩戴口罩。有健身中心負責人說，有顧客由於覺得戴口罩做運動感到吃力，所以暫時取消預約，估計有40%至到一半的預約受到影響。其中一間健身室創辦人蘇先生說，如果健身中心群組感染的數字持續上升，不排除當局會再要求健身中心停業，而如果需要停業，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邱益忠認為，今次暂时属个别事件，他说假如健身中心需要再度关闭，以全港大约1000间健身及运动场地计算，每日共损失大约1000万的营业额，担心可能引发倒闭潮。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发表声明，表示堅定支持和歡迎有關決定，可以讓香港重回一國兩制的正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行會非官守議員認為，從制度上堵塞現時的漏洞，有助解決香港社會內耗不斷的困局，確保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聲明說，行會非官守議員將全力支持並配合特區政府的法律修訂工作，以早日完成落實執行全國人大的決定。 日本东京奥运大臣远川珠代表示，由于日本未有批准使用中国制疫苗，参加东京奥运的日本运动员不符合接种资格。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昨日表示，中国奥委会提出向参加今年东京奥运和明年北京冬奥的运动员提供疫苗。远川珠代今日回应说，无论参赛者有没有接种疫苗，东京奥组委举办一场安全奥运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远川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运动员应否接种中国制疫苗时，认为这个是已经批准使用中国疫苗国家的决定。他又说，不清楚有任何中国公司向日本申请使用疫苗许可。他强调，日方正采取全面防疫措施，包括活动管理和病毒检测，即使没有接种疫苗，参加者都会感到安全。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晚间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花园道口，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同埋锦田公路嗰部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Hey, look, ここにいるよいつでも Showtime, 楽しい世界見せるよ。 日本和韩国的合作组合列招出道不够一年，人气可以说非常厉害，除了出席各大倒数活动之外，同时也都得到很多厂商的代言合约。之前除了是有汽水的广告之外，最新也都有服装品牌找他们一起做代言。今次的歌曲列招也都是为日本的电信公司主唱新的主题歌曲 Popping Shaking。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eed You Topping Chicke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哋越嚟越讲求速成即弃嘅文化， 每日嘅垃圾就越嚟越多。 极端气候唔单止影响环境， 甚至危害我哋嘅健康。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英文版， 有我孙圈同你一齐探讨唔同嘅环保议题。记住，保护环境即系保护自己。 《环保新开始》英文版，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呢位同学专心啲好、啊， 考下大家先，知唔知我哋喺飞机上去完洗手间嗰啲嘢会点样处理呢？ 喂，妈 Sir 问埋啲咁嘅嘢噶，不过 Miss 怕丑个样都几 Q 嘅。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会唔会专心达成佢嘅飞行梦？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我有时见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愁眉深锁咁，你唔开心啊？ 又唔一定唔开心先至会咁嘅，只不过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我会放慢啲，然后将嗰啲情绪咧攞出嚟咁解。有时日头有希望啲啦，夜晚咪失落少少咯。 前面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偏觉得走入了故居，还留在灰的秘密，懒得想下去，偏更加想着美丽的心再粉碎，请给我换过身躯，却换来眼泪，请给我别再思念一切过去，而忘掉有罪。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受苦，苦后应许，跟爱之间有废墟，让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谁？为谁可忧？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好好幽禁在废墟，知我有罪。想说着勇敢的字句，可最终只能说也许，还期待一天发现美好的事。 可最终监物件是壮举，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情感纠缠似水，跟爱之间又废去，若下半生几句，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即使当我离去，而努力跟我挥手的有谁？谁来擦掉我此刻的废墟？当初的我或者很多感谢，但宁愿今天的我因了形。谁在未来问我现在几岁？温柔地还问我在寻找谁？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没人去索我罪。曾埋藏过的创伤至今不退，残破过的心智幻想也无需。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就当恭祝我们万岁，好好幽禁在废墟，没过去。没有身躯，请救谁？ 一个自己和自己相处的对话。听过有关智斌的派台作品叫做《隐形人》。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欺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枕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越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试过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冲 中生活不算差吧，愿望有日真实见面，何时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能不守沉默，地位我少过一下，难言作吗？就要删除吗？ 听过陈海荣的《虚拟人与我》，隔住的那个距离可能是你自己去起的一埲墙，但过一段时间大家体会到那埲墙可能是个世界所起给你的。 就是自然，谁人做到不改变，听说那校花半前嫁到那样远，已是美熟习谈情算爱，仰慕也形容肤浅，感情只好耐念，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少不免，各有各被逼告肥，哪里再遇见，而是闹着换来调侃我，恶霸已顺略一点，几时一起马战，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分叉线前好知己，今天方发现，恐怕难再见，连临别送别烟亦不敢相见，怎么讲常见面，拼命工作每一天，拥抱明天光线，新家庭更美善，祝福产生最艺善，祝福只能靠彩线。 佢红出粒啊，出新歌啦！过呢段时间唔知道你有冇啦，我有嘅，啲朋友各种原因离开香港。而啱啱嗰首歌嘅歌名，亦都系一个我常问嘅问题，就系、是、你那边好吗？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羽绒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 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都咁讲噶啦，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喺咗另一个地方，又唔一定系更加之顺利啊，或者系变得一定美好嘅。同埋一切都系选择嚟嘅啫。呢首歌讲紧嘅都系一样，有薛凯琪嘅《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咁而选择咗留低喺自己土生土长嘅地方嘅人呢，咁啊可以学识聆听呢个城市嘅声音。 是你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听过有 Ega 嘅 City Pop。 风险阻断反中乱港势力在体制内夺权。他形容今次完善选举制度是为香港进行微创手术，而无论是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和将来的举措，都不存在改变一国两制。张晓明又说，不能将反中乱港分子和反对派，尤其泛民主派简单画上等号。反对派或泛民当中亦有爱国者，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和当选。初选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其中21名被告今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进行每八第一次向总裁判官苏维德申请保释的聆讯，全部人继续还押。第三节聆讯中午12点后开始，涉及六名被告，其中何桂南、杨岳桥、林卓廷放弃今日进行保释复核，岑奥辉、黄柏宇、余慧明的保释申请被拒。至于在第一节聆讯时被押后裁决的毛孟静，苏维德最后亦拒绝他的保释申请。部分被告保留每八日到庭一次的权利，下星期五将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完成三节聆讯之后，21名被告中有10人放弃今次的保释申请权利，11人的保释申请被拒。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同时，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不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晚间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道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开始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道有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入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天桥近启祥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地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交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沙田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咧，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咧，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七点，骚动音乐时段有大恶霸考你乐坛冷知识。 又系玩我！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新聞翻嚟之後啊，繼續有我哋大惡霸啦。 Hello， 你好嘛？ 君臣你好啊， 你好啊！ 我一見到你我就好開心啦。 點解啊？ 因為你係為我送嚟懲罰別人權力嘅小天使。 佢你嘅勝利女神啊嘛！ 即係有一樣嘢咧，你又真係反駁唔到阿瓊。每一次台玩咧，佢唔係懲罰你，係懲罰我噶。即係你幾可見到我會懲罰到阿瓊，或者你懲罰到阿瓊？ 冇噶，佢 你都有啲機會嘅。 你必須要知道我，你必須要知道你大聲叫出我嘅名字。 嚴瓊，我唔記得咗個名 字。阿瓊咯， 係啊， 金曲大家姐啊 ，OK。 好难记嘅呢个名， 点解啊？ 唔想记住， 想记住咯。 我记住呢个名字，就等于记住自己嘅失败。 每个礼拜嚟到，我都系重新洗过嗰个记忆，好似第一次坐落嚟玩呢个游戏咁，我系唔会记得。 咁唔怪之你下下都输啦，每个星期洗一次脑，你嘅脑入边实装咗好多嘢啦。 喂，今个星期咧，嗰、那个题材啊，继续延续上星期啊， 系即系剧集歌， 剧集歌啊，冇错。 但我要讲啊吓，今个星期咧，我预告定我系一定会输嘅。 点解啊？ 因为我见到有个听众留言，佢话咧波胜再系咁输俾我咧，佢就要娶我。 吓！ 而我为咗我自己嘅未来人生嘅几十年嘅福利着想啦，我决定俾你赢翻。 都几好、啊，即系。即系由个听众去决定咗你哋嘅人生， 因为呢个惩罚实在太大啦， 系咯， 呢个惩罚 同埋惩罚啦，我嘅惩罚嚟嘅呢个 咩啊？惩罚紧我啊！我哋做个投票啊，到底惩罚紧边个啊？ 你哋唔好咁样嘈交啦，惩罚紧我啊！我睇住你哋打情骂俏，我好辛苦啊！我觉得喺呢个直播室入边，我好孤单啊，我好 alone 啊！ 我真觉得我哋呢个公司咧，个男丁唔兴旺到一个点，就系有同邱国胜喺度打情骂俏， 救命！ 可唔可以俾翻梁德辉我？ 我哋呢度奔神打情骂俏啊！ 我想要翻个肌肉仔啊！ 我净系想离开呢个直播室，唔好再睇住你哋咁样样咋。 我系猪肉仔啊！我系 好啦，嚟啦，听题目啦。 好啦，今个星期咧都系呢个玩法啦，剧集歌咁咧，我哋都系会用听 intro 歌曲嘅 intro， 然后先答就先赢啊！ 我准备好啦。 真系嘅、哦， 系准备好 嚟嘅咯， 嚟啊！ 第一首歌， 有冇饮？自由式，泳池咩咩可以密友？ 哇，讲埋主唱， 主唱系咪陈文焕啊？ 仲有咧？ 萧正楠啊？ 哇！咁睇嚟呢一套劇你係煲晒㗎喎。 尊敬讓聽響得特別冰。 你收聲啊，有邊個歌詞呢唱到呢？ 我想散咪㗎嗰個鑊掣喺邊。 我真係完全冇記憶啊。 你係冇睇呢一套嘅。 唔係，我只係記得四個字。破冰轉身。 係啊，我都係啊。 其他嗰啲 仲有。仲有片石轉身，當年我喺泳池都有試過呢兩招啊。 你死開啦你。 咁你隻腳都仲安好啊嘛。 都安好嘅，其實。 唔怪你上個星期話抽筋定咩隻腳。 同埋我只系记得呢首歌最后嗰句咯，咩泳池有对可以密友， 哎呀，叻啊你哋， 咪就系歌名咯。 我其他我到咩都唔记得啦。我直情连出戏嗰个内容系乜嘢我都唔记得。 其实我都系啊，我净系记得破冰转身。 因为其实嗰个年代咧，我即系之前同大家讲话系2000年去到2010年呢十年之间，电视剧系超级爆熟噶嘛。 系。 咁但系我系熟嗰个程度，我系可以记得个剧情噶。是，但是呢个我真的唔记得剧情。 咁我问你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呢一套咧，成日同四叶草嗰啲都好近嘅。四叶草嗰啲你记唔记得啊？ 我就记得嗰阵时咧，大家 排球咯，有 大家好中意读咩四叶草，赤沙人记多咩二兔呢个字。 系你永远都唔识读嗰个名字，我到而家都系净系知道 四 叶 草 咯。 知当咩碰上剑尖时啊嘛，赤沙人记就系沙滩排球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我想问咧。其实到底四叶草有冇第三辑噶？ 有噶， 我净系记得头两辑就系因为 有噶， 我就系记得呢个赤沙印记同埋碰上剑 尖 时， 后面仲有噶，有噶有三噶。 同埋咧，我觉得嗰阵时 即系一个就系剑击啦，一个就系沙滩排球啦， 啊、好似系骑马定唔知咩啊，系嘛？ 咁叫嗰、那个叫咩？咁嗰個叫咩？四葉草， 四葉草之馬上全接觸。 唔係啊，四葉草之銀兩銀啊， 幾好喎、啊！我翻去。 盛裝舞步 啊， 盛裝舞步愛作戰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盛裝舞步愛作戰，哇！ 但係應該係隔咗好多年㗎啦，呢套已經。 因為戀愛自由式咧，如果你有印象，陳文緩咧，佢個家姐係唐玲，游水好勁嘅，佢老豆叫艾威飾演嘅，佢有個 等先唐 詠 麟。 唐 文龙，我识陈文焕，我识 唐文焕系边一个咧？ 我就系想讲唐玲个样，佢依家都系即系个细路女样，冇变过、 啊。 佢点可能做到陈文焕家姐啊？佢系陈文焕细妹啊嘛？ 唔系，我记得唔系唐玲系家姐，我记得。 我呢个位置我唔挑战你，我觉得你啱 睇噶， 因为佢可能嗰阵时就系沉迷紧陈文焕同埋唐玲。 系啊，其实我觉得嗰阵时偶像剧好好睇嘅，因为真系有嗰阵时咧当红嗰啲好年轻嘅偶像啊。 但我想问佢哋游水系咪着 bikini 游水啊？ 唔系噶，咪比赛嗰只 一件头嗰啲啊？ 咁你都中意 鲨鱼衣啊？ 我嗰阵时。因为要中意讲青春同埋热 血，以前细个唔睇呢啲噶，嗰阵时觉得喺泳池见到个女仔已经好性感噶啦，佢着咩衫都已经系，哇泳装啊咁样啊。 知啦，我嗰时成日去泳池嘅，你哋一定系见到我啦。 不如我哋下一题啦，唔好嘥时间啦。 唉，我想离开呢度。 呢套99年嘅，阿琼未开始睇电视可能。 99年。 有两辑嘅， 洗鱼录唔系，系咪啊？洗鱼录， 洗鱼录点知两辑啊？ 有两辑， 两辑啊？ 唔有第三辑咩？ 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洗鱼录我睇咗好多次。 嗱，其实咧，我喺呢一个题材上边，我系做咗少少 research 嘅。洗鱼录咧，的确系有第三辑嘅，不过第三辑唔系由 TVB 拍嘅，系由央视拍嘅，不过都系欧阳震华做主角。 咁叻啊！ 系啊，但系我冇睇过第三辑真系，我就睇咗头两辑啫。 洗碌呢首，但系我唔记得咗个歌名，个 chorus 一听你就会记得噶。 系啊， 嗱呢个位差唔多。 点解可以咁玩法而家？ 记唔记得啊？我想讲呢一首歌咧， 伊晨唱噶， 系啊， 仲有汇通天下都系陈奕迅唱噶，其实嗰首主题曲又系好好听噶。 汇通天下， 汇通天下， 我净系以为系汇盈通， 汇 盈通有奖问答游戏，我哋知系咩啫？ 我都唔系好记得，但我唱 K 系会攞嚟唱噶。 是劇嚟㗎， 劇 通天下。 TVB 劇《匯通天 下》。咁我對於陳奕迅咧喺 TVB 唱嘅歌，一首我就係呢首啦，第二首就係《衝上雲霄》嗰首啦。 哦， 我就係記得呢兩首啫。 但呢首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 唔記得啦，但係你答中咗洗冤錄，我都當你啱㗎啦。 呢首叫咩名啊？咁 一個人啊。 哦， 冇錯，因為兩套咧兩輯咧都係用呢一首歌嚟做主題曲嘅。 好睇嘅《洗冤錄》，我覺得《 洗冤錄》好睇啊！《 洗冤錄》你有睇噶嘛？ 冇。 哦 ，OK， 好好好好，我以為你，因為咧，我喺我心目中啦。阿瓊應該係好中意睇呢一類型嘅， 因為佢好中意無頭東宮，係 啊，無頭東宮啦，晴天白子貴啊， 因為講無頭東宮佢冇查案嘅嗰、那個嘅， 哦，你中意古裝嘢嗰啲 我唔中意查案嘅情節㗎、哦，因為咧我成日唔知點解，我冇辦法，因為佢譬如一集一個案叫佢分三集查啊嘛、哦，我頭兩集我好痛苦啊。因為我唔得，我唔知個兇手係邊個，我過唔到世啊！即係冇辦法等啊！你明唔明？即係等唔到， 辛苦啊！ 即係啊，所以我係唔中意查案。 但 係 我想講，當年 TVB 嗰啲劇集咧，尤其查案嗰啲，我係特別中意睇嘅。 嚇、啊！嗰時最紅係嗰啲啦。 係啊，同埋有一個真係你想追落去嘅感覺喺度。咁、啊、反而嗰啲處境喜劇咧，我又好少睇，因為睇完《水國阿貝》，我唔記得啲劇情啦。咁樣。 我記得你問我啊。 我唔完全唔質疑你啊！ 恭喜曬你喎、 啊！我叫你排嗰啲咩不打自己人啦、啊，誰家做頭無煙火，你排唔排到出現個時序啊？ 哦，咁呢個又唔得。 哇！但我想講咧， 呢個你真係太後氣。 唔覺唔覺，今日波成塔啱咗兩題咯。 係 啊， 啊，我都話我會俾佢贏啦。 其實係咪你 唔想嫁俾佢啊？ 你唔想嫁俾佢係嘛？你係咪今個星期特登翻去？ 系 咁揾翻啲主題曲啊！ 因為你咁啱問中呢兩首我都識。 哦 ，OK，OK，OK， 呢兩套我都中意。 好明顯佢呢個星期冇乜點瞓啊！就係、是、夜晚呢個煲劇啦、 啊哦。你知唔知呢兩首當年呢一個輕談選唱《不夜天》做電視劇主題曲特輯嘅嗰陣時咧，呢兩隻我有播過嘅、 哦， 即係呢啲都係我中意嘅嗰啲嚟㗎。 咁、哦、其實呢一首歌就咁聽都好值得播， 有質素啊， 有質素 啊，華星年代嘅 Eason 啊，呢、這個 好有質素嘅電視劇主題曲。 OK， 好咁啊，最尾一條啦，今日。 蓝蓝天空，高过我的梦，蓝衬两位， 讲埋歌名先得噶，讲埋歌名啊， 蓝天， 蓝天， 啱、哎，呢题当打和啦， 哎呀，做咩今日可以三俾你剥佢光？ 咁你都啱晒嘅， 你 都啱晒嘅， 你想做咩话？ 你都 炒你三俾零啊！ 佢想炒咗你 我何止我又何何算啦 唉你算啦今日难得阿波胜可以三题三 题。不过呢首又系一个青春嘅回忆嚟㗎。我想讲呢佢夜晚做返呢之后有一次我又系由头睇到落尾嘅。 最印象深刻 嘅。100集喎、 啊。佢都好长。 佢一百集你睇晒。 系咪之后有做返咁好 似。係呀係呀係呀。 咁应该唔系全部嘅但嗰时都系好系我想返屋企睇电视嘅一个嘅原因囉。 同埋我好记得小强囉。 啊係呀令我又爱又恨嘅原因。 小强之所以叫小强就系因为呢一套嘢嘛。 係 呀、 啊。 但其实我真系好少好多即系我系唔我以下讲嘅只代表个人立场。啊、我好少睇出电视剧呢我会追晒啦我会想睇啦。但同一時間，我係唔中意入邊任何一個角色 嘅。嚇、啊，黃子華你都唔中意嘅 角色啊？佢意思係咪？ 嗰、那個角色啊， 即係你唔中意佢個角色嘅設定 啊， 啊， 個性格咁樣。 係啊，佢我好少可以有一出電視劇，我可以唔中意佢哋每一個得咁混濁，但係唔知點解我係好犯賤，你好想繼續 唔中意嘅。 我想問， 係 啦 係 啦，唔在於乜嘢咧 ？Miss Mo 就你覺得好刻薄，好尖酸刻薄啦、 嗯。 但係誰不知以後你就會發現，原來咁尖酸刻薄對啲人係啲人抵啊。 即所以你就揸住咗 Miss Mo 嗰个信念去做人 即原来你以前你睇嘅时候你话使唔使咁啊薄使咩咁 mean 啊跟住你出嚟社会嘅时候你发现 Miss Mo 上我身都得唔得呢啲人唔 mean 佢即係老老青人 喺 度煲醋啊諗住。咁黄子华你知喺入面即係无无赖赖嗰种嘅感觉。 性格啦係啊佢不嬲都系呢啲㗎啦。 係啊咁样。咁又。唔知入面即系邓建宏嗰角色咧，我觉得诶冇乜出色。你想点？ 所以你自此由细细个就系因为呢套剧影响咗你人生观，你就好憎嗰啲咩毛毛奶奶嗰啲人。 嗰啲人系嘛？ 即系槟城嗰啲啊，波城嗰啲啊。 系啊，毛毛奶奶啊，冇乜出色啊，喺晒度噶啦。 我亲就未玩小强嘅啫，喺直播室。如果唔系， 你真系试下喺直播室玩小强、啊。 唔得，我好惊噶。所以我呢套嘢令我又恨嘅就系、是，嗰阵时譬如都姐啦，譬如子华啦，呢啲 casting 系好好睇，我好中意。但因为佢成日你真系估唔到佢几时会拎嗰只小强出嚟，仲要影个 close up， 我真系好惊， 真系冇办法， 好怕。 但我好记得嗰阵时睇新闻咧，话因为呢出戏咧，即系嗰阵时嘅即系金鱼街而家卖金鱼啊，卖嗰啲雀嗰啲地方咧， 系突然兴埋， 系真系有卖呢啲。 唔系啊嘛，哇！我真系好庆幸细个。 好少行呢啲地方。 就係嗰時細個咯，我真係好慶幸嗰時細個。 冇啊，完全喜歡不來啊，大佬。 即係完全唔知嗰熱潮係點樣嚟嘅，但係可能嗰時電視劇真係有咁嘅熱潮。 你話翻雞要租有幾難啊？嗰度 隨手，冇貨喎，你等一陣，我去後巷揾一揾先。 有啊有啊，新鮮嘅呢啲。 同埋突然之間，你發現啲賣金魚嘅鋪頭同啲食肆關係好好 啊。 食肆有大量庫存。 係啊，每朝新鮮提供 咁樣。哇，無本生利啊！ 我真係我一諗起個畫面，我都頂唔順啊！你諗下，而家咪全部一泵都係掛曬嗰啲金魚嘅。 係啊係啊。 哇！得，唔使講唔使講，有佢啦。 諗起我都毛管動，得證明咧嗰陣時嘅電視劇個影響力真係好大。 好強啊！但其實我覺得好老實講啊嚇，即係每一次聽呢啲主題曲咧，我第一下我唔會反應得咁快，係因為我都係回憶緊嗰陣時睇呢啲戲嘅美好時光。 哇！佢呢個兜底啊，即 係 幾好啊！佢又可以輸咗之後又可以兜翻嚟， 仲可以踩多一下， 又可以 你唔識回憶嘅、 啊。係啊， 都係嗰句啦，喺政府部部門做嘢，你估我哋流嘅？ 嗱，我唔敢咁講啊！ 我呢啲 training 啊，話俾你聽啊，真係精英級㗎。 咁啊，等我好緊張要宣布啊！今個星期大惡霸嘅贏家先。Mission completed。好啦，今个星期大恶霸嘅赢家就终于去到呢个长败将军波胜嘅身上啦。 哎呀，好陌生啊，好陌生啊。 系啦，我差啲都讲错咗啊。点啊？ 边个享受紧呢个 moment？ 系你都要讲嘢噶。 时间冇多，快啲啦， 咪咯。我要今个礼拜作为一个大恶霸久违咗啦，要罚阿琼一样嘢咧。其实为佢好嘅，大家都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到呢度差唔多啦。我醒起佢有个惩罚摆喺个袋度好耐都冇攞到出嚟。 唔得啊，未够钟啊，未够钟啊，唔可以安排住啊。 我有个新嘅，有个新嘅， 系 为佢嘅健康嘅关注嘅。 哦， 佢最近睇医师，佢学咗个动作咧，非常之帮到自己。 去死啦！ 我好希望佢将呢一份嘅感觉咧，同大家分享，就系当女士可能每一个月都有唔舒服咧，佢一个动作。 你唔好再讲落去啊！出唔出得街的？ 出得街嘅系个医师教。佢嘅动作，嗰次开麦佢冇办法，即系示范到，亦都冇拍过片，所以我就觉得今次我哋希望阿琼为大家亲身示范，究竟点样可以解决每一个月嗰个唔舒服嘅时候、那个方法。 教埋我啊！教埋我、 啊。好啊，好啊，好啊！ 你系、啊、你家中都有呢个需要， 有路有乱啦、 啊。冇错。 我自己都有啲需要嘅，可能 你 我每个月都有啲唔舒服啊，其实 还完卡数之后 系啊，系啊，冇错。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进心中逐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最佳天气，春风化露泽林与森和，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将心中逐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春风化露泽林与森和，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 样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迫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处， 冇错啦，听到就是黄子华的蓝天车，我特登让佢啫嘛。条片咧之后就会出现喺骚动音乐的 Facebook 同埋 IG 啊，记得留意。之后翻嚟有波性的 EDM Fri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4宗是本地感染，当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20几宗，当中很多和西营盘 Ursus Finis 群组有关。新增確診個案有47宗，涉及 Ursus Finis， 患者包括40名顧客。這個群組至今有64人染疫，包括7名員工、50名顧客和7名密切接觸者。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 Ursus Finis 傳播源頭仍未清楚，部分人並沒有病徵。至今這個群組有360人送往檢疫中心，450名緊密接觸者要檢測。他又說當局會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全港健身室員工需要在今個月14日或之前接受檢測。健身中心 Ursus Finis 群組不斷擴大，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不希望是第五波疫情的开始，当局正尽力控制，但是今次涉及健身中心的传播层面广，而且传播得很快，可能已经传播多日，而发病时间也很快，一至两日内就发病，估计这几日可能已经有几代传播。张竹君呼吁近日曾经到过港岛区健身中心的人士要留意身体状况，尽可能接受检测。张竹君又说， Ursus Finis 最早发病的确诊者是一名顾客，暂时未知感染源头，但是相信是透过人传人方式传染。由于健身中心有备存顾客资料，因此当局很快接触到有风险的人士。彭博社消息指，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一些华为供应商禁止向华为出口 5G 设备相关产品。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方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发言人赵立坚说，事實一再表明，美國是一個不可靠、沒有信用的國家，做法不僅損害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亦損害美國和其他國家企業的利益。中方促請美方立即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公平公正、非歧視地對待中國企業，多做有利於中美科技交流和經貿合作的事。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晚间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 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道的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不过就唔系好挤塞。如果经过咧，请你特别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都有少少车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好中意咧跟住个月光跑噶，我觉得咁样好有目标。当你觉得好攰嘅时候，总之佢永远都喺你好遥远，但系呢个跑好似近啲近啲，但系永远都好遥远，咁就可以令到你咧个人不停咁向前跑。 你翻唔翻到屋企啊？ 咁梗系翻到啦！你见我而家翻到嚟， 好翻到屋企。 如果你见佢琴日又系呢条衫，今日呢条衫，佢琴日一定追月亮。 系啊， 追月亮。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家俊俊俊， 喂燕燕燕， 你哋两位喺度做咩咧？ 善恩，呢个系回音音。 真恩恩恩音， 你哋两个唔好再呃我啦。一般嘅音速系每秒钟340米，所以最少要离开嗰个障碍物17米先会有回音嘅效果噶。 大家想知道回音回音音音， 因为系真恩恩恩恩恩恩音， 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 李慧贤、 赵善恩主持嘅 《听大创实验室》。 今个星期同各位同学温习资讯及通讯科技科， 系咪玩得电脑多就一定识得考呢科？ 我哋考紧嗰啲技术啦，唔系一啲崭新嘅科技嚟嘅，系一啲比较老旧少少，但系都系一啲比较底层啲嘅技术嚟嘅。 有补习老师 English Wong 讲解温习同考试须知， 而系审题嗰部分问紧嘅嘢同你答紧嘅嘢系咪答得中咯？ 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杜婷、吴宝成主持。 奋发时刻 DSE。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Yo, Lido, EDM 快地啊，收到音乐每个星期五最后半个钟头嘅环节。一样啦，每个星期都会揀嚟一啲嘅电子音乐作品做一个 mix 送俾大家嘅。而今个星期嘅主题就系咧，将会喺香港时间下个星期一早上举行63届格林美奖嘅一啲获提名嘅作品。而围绕住都系两个奖项，就系 Best Dancing Record Recording 同埋 Best Dance Electronic Album 两个奖嘅。就是被提名候选的单曲叫做 On My Mind， 合作的音乐人包括 Diplo 和 Side Piece。 Diplo 大家听过， Side Piece 其实都不陌生的，因为是由两位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去组成的组合，包括有 Party Favor 和 Nitty Gritty 的。这首 On My Mind 的 MV 很有趣，值得看的，因为听觉上好舒服啦，但视觉上有一种我睇咗啲乜嘢嘅感觉嘅。 Your energy flows. Are you hearing me? 这个 mix 的第二首作品名字叫做 Energy， 是 Disclosure 的同名专辑里面的同名作品。今日 Disclosure 由两位兄弟组成，就是 Guy Lawrence 和 Howard Lawrence 的。除了专辑是候选之外，里面一首单曲 My High 都是获提名的。 据说咧，佢哋创作呢张专辑嘅时候，其实写咗超过200首歌喺当中再拣嘅。咁我平时自己打碟嘅时候都几中意拣 Disclosure 佢哋嘅歌，不过就中意拣啲偏 Deep House 嘅 track 嘅，因为佢哋啲 track 都几有变化嘅。而呢张专辑有趣嘅地方就是佢前半部分有少少时光倒流，分为去翻嗰啲旧啲年代，大家可能去跳舞地方会听到嘅嗰种风格。但系慢慢去到只碟嘅后半部分咧，嗰啲声用嘅一啲嘅乐器等等咧，就新翻一啲啦。佢哋 Disclosure 隔咗接近五年再推出呢张专辑，叫做 Energy。I need you to know that in order for you to get to that next level, the one thing you need to do to go where you've never gone before. It's a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Where your focus goes, your energy flows. Are you hearing me?呢一首单曲都是候选的朋友嚟嘅，嚟自 Jada G 嘅呢首叫做 Both of Us。好得意就系 Both of Us 其实有张 EP， 另一首叫做 Are You Down， 两首歌咧系两个唔同自己嘅对话嚟嘅。呢首 Both of Us 咧就系讲，当你有足够嘅爱嘅时候，能唔能够补偿你生命之中嘅缺失呢？而 Are You Down 就是讲自己塞在自己的怀疑和犹豫当中。I can love it. 首 Both of Us 好鍾意啱啱嗰一段，就係佢嗰個節奏呢慢慢拖慢再拖慢，有一種俾佢拉住嘅感覺。剛才聽嘅時候有冇啲唔舒服呢？呢種唔舒服咧，神奇在就係佢透過節奏嘅變換咧，去控制到你聽嘅時候嗰種情緒。为你介绍呢一位嘅音乐人叫做 K. Trinada， 今年其中有两项提名咧，都系同即系佢嘅呢张专辑有关。专辑名字叫做 Bubba， 提名第63届格林美奖咧嘅 Best Dance Electronic Album， 而当中嘅 10% 呢只 single 咧，亦都系提名咗 Best Dance Recording 呢个奖项嘅。听过有 K. Trinada 呢一张 Bubba Album 里面嘅单曲叫做 Puff 啦。咁呢张专辑大家值得听嘅，因为里面都几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喺里面当中，包括有 Hip Hop 啦、Afro Beats 啊、House、R&B 等等等等。而第二代亦都揾到入面有一首叫 Grey Area 咧，其实就系我哋二台另一个节目音乐说所用嘅音乐嚟嘅。候选嘅 Best Dance Electronic Album 咁多张当中咧，我就最中意呢一张嘅，嚟自音乐人 Boa 嘅呢一张第二张 Studio Album 叫做 Planets Matter。究竟呢个 Boa 系咩来头呢？佢最 hit 一首歌你应该有机会听过，就系 Harlem Shake 嘅。而佢呢一张 Planets Mad 咧，有趣的地方就系佢用唔同嘅节奏嘅变换啊，用一啲 Tribal 嘅乐器，再加埋好劲嘅 Bass， 即系我呢啲好中意听强劲 Bass 音乐嘅人咧，就好 into 呢一张专辑啦。接住落嚟呢一位法国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Madian， 佢嘅 Good Faith 咧都系成为候选嘅 album。 啲人嘅上一张专辑就偏向 house 多啲，佢一向都系玩呢一类风格嘅。但系做呢一张 Good Faith 嘅时候，佢就话自己听咗好多 hip hop 嘅作品，将受到嘅影响吸收嘅放咗落去。咁睇过 Matt Dean 呢一张 Good Faith album 里边嘅一首作品叫做 Nirvana。最后一位了，他的名字叫做 Flume， 这首 The Difference 是都是候选 Best Dance Recording 的其中一首单曲。这首 Drum and Bass 的作品非常襟听，你都可能觉得咦好像在哪里听过，有机会在这个环节听过，亦都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耳机广告 feature 在当中，所以你听过。广告都是其中一个令到一首歌红的原因的，就好像当年一个手机品牌用了 Iconopop 那首 I Love It， 我都是因为那时候而认识的。究竟最后第63届格林美奖刚刚提的两个奖项，最后哪个会拿到奖呢？留意下星期一的香港时间早上就会知道结果了。再为你揀嚟 Zoom 的 The Difference，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